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初唐时期著名诗人陈子昂的一首《晚次乐乡县》。故乡杳无迹，日暮且孤征。川原泥旧国，道路入边城。野树荒烟断，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时恨，叫叫夜猿鸣。后人考据认为此诗写于唐高宗年间。公元679年，陈子昂从故乡四川梓州出发，绕行湖北，前往京城长安赶考。这首诗应该正是他途经湖北的时候所作的。对于进京赶考途中的诗人而言，精神状态本应该意气风发，然而在这首诗中，他却更多的突出了一种愁苦的情绪。在诗歌的起首处，诗人写道：故乡已经杳无踪迹，天色已近黄昏，而我却依然孤身一人在路上。山川原野使我迷失了故乡，前方的道路将我带向遥远的边城。短短四句，背井离乡的愁苦跃然纸上。诗歌的后四句，诗人又着重描写了所谓边城的景象。野外驻防的士兵们烧出的缕缕荒烟已经断绝，深山中古树连成片，为什么此时我的心中如此惆怅？只听见山林间猿猴的哀鸣。诗名中所提到的乐乡县，又名乐乡关，这里位于秦楚古道的荆门段，是古时候连通陕西与湖北的重要交通线。唐代时名将尉迟敬德曾在这条古道上设置了三座关隘，以维持交通线的安全。三关中最靠北的一座就是乐乡关。在今天的乐乡关村三组还存留着陈子昂当年夜宿过的文昌阁遗址。那是一个静谧的小院，走进院内，四周还存有几座青砖黑瓦的房子。从散落在周边的古石碑上，人们还能了解到在清道光年间，文昌阁还进行过数次续修。文昌阁北面不到一里，有一座三块大石板连铺而成的古石板桥，当地人称之为关桥。最初的关桥修建时间已无从考证， 目前只能找到明清时残留下来的碑文。在当地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正月十五爬关桥，爬了关桥腰不疼的古老习俗。爬关桥不仅祝福着身体健康，因为与做官的官同音，所以爬关桥又被后来人赋予了升官发财、平步青云的含义。这使得连远在荆州襄樊的人们都会慕名而来。在唐代以后，乐乡关原先具备的防卫道路的功能被转移并入到了荆门，也就是今天湖北省的荆门市。荆门凭借其在秦楚古道上的交通枢纽地位，经济文化日渐繁华，被后人称作是湖北的门户。历朝历代在荆门留下的古迹众多，包括战国时代的春申君墓，以及明代的明显陵等等。受荆门繁荣的影响，周边地区也一并被带动发展。如今行走在乐乡关的旧址上，我们也只能在诗中去体会作者当年的凄苦感受了。故乡杳无迹，日暮且孤征。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野树荒烟断，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时恨，叫叫夜猿鸣。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备好，部队要出发。你不要悄悄地流泪，牵挂。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幸福的妈妈。去泪花， 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人都说咱道儿小，远离大路在前哨，风大浪又高。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老寒腿的调理。这个老寒腿顾名思义，它指的是年头长了，那出现在人的腿的一种骨性关节炎。那老寒腿实际上从年龄上看，它好发于45岁以上的人，它的发病呢比较缓慢，它不像说那种感冒啊发烧啊来得特别突然，所以很多人出现了一点症状以后，贴膏药也好，按摩也好，能缓解一下，所以呢一拖再拖，它是时而发作时而缓解，所以真正引起人重视的时候它已经比较重了。那老寒腿实际上它可以发生在一侧也可以两侧同时都有问题，经常出现的就是膝关节的隐痛啊，隐隐作痛，而且呢这个疼啊对这个寒冷特别的敏感，只要天气一凉或者只要是一吹风马上就会引起疼痛。这个关节啊不光是疼而且是僵硬，走路的时候能够听到这个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而且长时间的坐着这个关节还会出现僵硬的状态，活动以后会稍微的好转一点，那这个实际上只是一种过渡阶段，真正到了晚期这个关节会出现肿胀，活动明显的就会受限制。这个关节一旦出现疼痛以后啊，好多人就不爱走路了，因为他走啊他疼，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忍着疼也在走，但是大部分人就不走了。不走的后果是什么呢？第一，体重马上就上来了，因为饭后百步走，是不是啊？它是一种健身的方式。你说甭管是不是饭后，平常哪怕是溜溜弯，它对身体也有好处，但是一旦不走了，好，体重、血压、血糖马上就会有变化，那就是因为他腿疼他哪也不爱去，对吧？所以能省事儿的连楼都不下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一旦是变了天以后，这个疼痛会明显的加重，说第二天刮风下雨，哎，头一天这膝关节这儿就有感觉，就会疼痛，就像天气预报一样。那越不走，我们说这个腿的功能就越发的退化，所以真正到了后期，腿部的肌肉会出现逐渐的萎缩。那我们说如果是正常人的话，他的腿啊上中下它是有一定的比例的，上指的是大腿，中间的膝关节，小是小腿，是吧，就是下面。那现在呢由于肌肉萎缩了，也就是说小腿的肌肉、大腿的肌肉由于长期的不怎么走路，它慢慢的会退化，它会萎缩。而膝关节它因为骨性关节病而产生了一种肿大，甚至有人是水肿，所以大腿、小腿膝关节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大腿、小腿的肌肉萎缩了，而膝关节慢慢变得越来越大。那这种形状非常类似于自然界动物当中的仙鹤的腿。我们看仙鹤的腿就是上面下边俩杆，中间一个大鼓包，所以古人形象的也管这种现象叫鹤膝风，就是因为骨性关节病所造成的一种表现。那我们说一旦发展到这种阶段，那好多人自己走路就越发的困难，甚至已经就不能走路了。第一，肌肉萎缩了你不好走路，第二，本身走路就是骨性关节病，这个关节就不支持人正常的走路。因为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关节，在直立当中它要付出非常大的责任。那现在呢它不光是疼，这关节还僵直了，还水肿了，所以就导致了人行走的困难，甚至是不能走路。 所以真正的老寒腿越是及早发现，及早想办法，越能够及早的收到效果。你不能够一拖再拖，最后拖到一定程度以后已经退化了，已经萎缩了，这个时候再想解决，明显的增加了治愈的难度。那我们说老寒腿实际上第一要从预防的角度着手。怎么预防呢？老寒腿实际上它的诱发因素和加重的因素主要就是受寒。那我们说冬天呀，好多人都注意防护，什么棉鞋呀、棉裤啊、三保暖呐、暖气呀，这些都没问题，因为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但是夏天是一个很放松的季节，夏天本来汗毛孔就张着，您在肆无忌惮的追这个凉的东西，所以就容易落下毛病。最主要的就是空调，我们说夏天空调调的太凉了，就容易使人的身体受寒。那受寒以后啊，有的它不是当时表现出来，它是藏在身体的里面。为什么藏在身体里面呢？就是因为年轻的身体体质壮，所以受了寒以后身体能把这个寒给压制住，能够管控住，所以这个寒它没有发作的机会，它只能找着一个旮旯藏着。那也就是说它会藏在人的肌肉关节筋骨里面，没有发作的机会，因为这个时候人的免疫能力相当的强。可是架不住人的免疫能力会逐年出现退化，那架不住每一年都在吹空调，每一年这个寒都在身体里边会积累一部分，这样日积月累几年下来，然后免疫能力在几年当中又明显的退化，这就一蹴而就到了老年了。为什么叫老寒腿呢？它不是当时落下的病根，它是年轻的时候逐渐积攒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洗脚的时候不擦。好多人夏天啊，为了凉快解暑，夏天不是热吗？好，直接把这腿啊就放在这个自来水管底下就冲。平常不是应该是热水泡脚吗？夏天也不弄了，专门就拿凉水直接冲。冲完了以后呢，把这腿啊放在椅子上，让它自然风干。诶，这样多凉快啊，小风一吹。好，实际上在人乘凉的同时，因为寒湿直接伤害人的腿了，所以它慢慢的会往里渗。你这样一天两天时间长了，这个寒湿就会渗到人的腿当中，这也造成了一种老寒腿的病根。第三就是冬季防护的不当。有的人为了苗条，对吧，为了好看啊，你穿个大棉裤多臃肿啊，对不对啊。哎，有的人甚至穿一条秋裤就过冬了。那实际上这就是给寒入侵人的身体提供了一种机会。那刚才说过，年轻的时候受了寒了他也不会发作，他就是因为他的身体好，抵抗力强。而等人上了岁数以后，这些问题就全浮出水面，因为你控制不住这寒了。还有一个就是这寒强大了，他因为他积累的越来越多了，所以到这个时候那就得想办法去补救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酝酿出来了。所以针对于老寒腿就得想方设法去解决它了，光是用表面的按摩、热敷、烤电都不行，因为这个寒已经渗入到人体的肌肉关节筋骨里面去了，它并不是一朝一夕了，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了。所以面对着这个问题得采用相应的方法。那采用什么相应的方法呢？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是，这些按摩呀、热敷啊、烤电啊都可以表面缓解疼痛，但是不彻底。就是因为老寒腿是有病根的，它不是表面的问题。那如果当时表面受寒了，这些办法都有效果。那如果是老寒腿有了病根了，那就得另做打算。怎么做打算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主外。什么叫肾主外呢？也就是说肾主管人的外面。主管人的外面是哪儿呢？是人的全身。那也就是说肾虽然功能在身体的深层内部，但是肾靠元气输布到了人的体表，把人保护起来，防止人受到外界风寒湿的伤害。 这就是肾主外，是人的一种防御能力。那同时呢，已经受了寒了怎么办呢？那我们看看针灸的卦图，清晰的能够看出肾的经脉是运行在人的腰腿，那就是说真正身体内部的风寒湿是靠肾的能量给它拖出体外。但是由于年龄大了，由于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了，第一防护能力差了，风寒湿会伤害人，第二排异的能力也会减退，也就是说真正的寒进入身体以后自己不容易排出去了，所以这个寒哪儿弱它就往哪儿存。现在呢肾功能弱，肾主管的腰腿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为什么年老了以后腿脚就不利索了呢？那既然能力下降，那寒还就存在这儿了，这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哪儿低水就存在哪儿，这个寒也是，你哪儿弱我就往哪儿存，所以一年两年这么多年叠加起来落下了老寒腿的病根。所以明白了这个原理，你就知道只是在局部的烤电热敷按摩只是当时舒服一会儿，真正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一防止外来的寒接着伤身体，第二把身体内部的寒拖出体外，这两个措施用一个解决办法，这就是应用补肾的办法，让肾恢复自己的防御能力，让肾恢复自己在腰腿区域的控制能力，把里面的寒拖出体外。所以有了正常的肾功能，这两个作用可以同时发挥，这就需要如何去增加补肾的力度，才能同时修复两个肾的重要的功能。那要想增加补肾的力度，就要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帮助人恢复肾功能、增加免疫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本身海狗就是一种温血的哺乳类的动物，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怕冷，因为它常年生活在北极圈零下20度至零下40度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那恶劣的环境才能造就出顽强的生命力。果然临床实践证实了，通过服用海狗鞭以后能够感觉到身体逐渐暖暖的，它这个暖啊是从小腹开始，因为它先补充的是肾功能，从小腹往外放射出现的一种温暖的状态，那这个实际上这就是温补了肾中的阳气以后，身体的阳气每充足一分，它这个寒冷寒它就会退缩一分，逐渐逐渐的一点一点的给它排出体外，而这个阳气充足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分布到了人的体表，把人全方位保护起来的时候，人的免疫能力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强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容易受到外寒的伤害，所以这个恰恰是人年轻时候的状态，年轻的时候肾气足，所以外寒就不容易伤害人，那即使伤害人了他也不会说一下就发作，因为他的能力强。所以中医学就是讲究扶助人的正气，是通过补肾的办法使人的正气充足。黄帝内经明确提出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就是说你只要正气足，这些风寒湿这些邪气是不会伤害人的。所以把自己的生活起居调整好，不要主动的去追这些寒啊凉啊风啊湿啊这些东西。第二，认识到自己体内的不足，通过有效的补肾，明显的增加补肾的力度，来保证免疫功能的强大，从而有效的帮助您解决老寒腿的问题，这样可以明显的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同时增加身体的正气，达到养生延寿的作用。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定于元月20日至2月5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肾脏跟疾病。肾脏是我们人体一个重要的实质性的排泄器官，肾脏呢还能产生呢很多种活性的物质，比如像肾素、红细胞生成酶、前列腺素等。人体血压的高低、红血球的多少、骨骼中间钙盐的多少，都是由肾脏内分泌物质啊主宰。如果肾脏的机能发生障碍，代谢废物呢就会储积于体内，水电解质的代谢、酸碱平衡也会发生混乱，各个器官的机能啊不能够正常的进行，不但会对机体啊造成一个严重的危害，引发泌尿系统的多种的疾病，同时还会呢加快机体的衰老的过程。肾脏这个器官呢，在人体内是它最能够吃苦耐劳的。有轻微的病变的话呢，它一般不容易表现出来。因为咱们体内两枚肾脏大约呢是有300万个肾单位组成。每个肾单位呢都有它独立的工作能力。各个肾单位呢是靠着人体和肾脏本身的反馈系统啊自觉的在工作，所以如果当任务增加的时候，它会主动的加大工作量，进行啊代偿，这就是我们自己啊体内一个自己的自主的代偿的功能，而且呢不表现出任何的症状。但是肾单位不能够啊再生，请注意啊，这个肾脏单位是不会再生。两个肾加起来有300万个肾脏单位，可是损坏了一个呢，那你就少一个。一旦因为肾脏的疾病反复的发作，它本身咱们人体失去了一个代偿的能力，那么就会表现出肾功能衰竭的症状。那后果那当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为什么呢？它的肾单位不能够再生。有时候啊那到最后不行的时候，那现在科学技术发展，那就是肾脏啊必须要移植，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摆脱我们这些肾脏的疾病。这个说明啊重视啊对于肾脏的保护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由于肾脏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衰老和退化，80岁的时候肾脏呢它的这个过滤的能力啊只相当于30岁时候的这个肾小球的这个过滤能力的 50%。 所以呢在年老的这个有肾病出现肾病的时候，往往呢不能够适应啊机体的需要，就造成了机体代谢的废物、有毒的物质不能够及时的排出，所以最后呢就造成肾功能呢衰竭，甚至呢就诱发最后呢尿毒症，这就危及到生命了。所以呢要保护好肾脏，对于老年人延年益寿非常有利。常见的肾脏的疾病啊它的病因啊虽然复杂，但是呢都跟自己的生活不规律啊有关系。所以咱们提出来的是要护肾的法则，你要保护好你自己的肾脏。首先呢咱们要重视运动和锻炼，生活非常规律，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的睡眠，提高身体的素质，运动呢要 这个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不是说盲目的那个纪律的这个不讲原则的那么样，是指以恒顺序前进，量力而行。老年人的话不适宜剧烈的运动，所以说说要重视运动和锻炼，还是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才能这么定的。另外呢，对饮食方面，戒烟酒，膳食呢要求一些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豆制品啊，菜肴呢要清淡一些，不能够太盐。另外呢，严重肾病的时候，那么咱们就要采用无盐的膳食了。出现肾功能不全的时候，那么就必须啊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如果有肾结石的人，那么一些含草酸高的食物啊，那咱们就也应该呢避免了，尤其是一些蔬菜呀，这个菠菜呀。另外呢，这个咱们还有一些饮料，橙汁啊、可可啊、杏仁呢、腰果呀、葡萄干呢，就得少吃。如果有泌尿系统病的时候，那咱们那一些动物的内脏啊、辛辣的食物啊也少吃。过量的饮酒可以使得造成肾脏的充血、水肿，这都不利于健康的。那么如果在患感冒的时候、发烧了、扁桃体炎的时候，咱们就应该充分的休息，饮食清淡，防止诱发急性的肾炎。咱们说了，你这感冒以后呢，容易出现急性肾炎，就是因为啊，这个病毒是抗原，跟我们自己体内的抗体结合，形成了一个抗原抗体免疫复合物，它要进入到我们的肾小球上头，就造成我们急性的肾炎的发作。所以呢，你千万要注意，感冒发生以后的话，咱们还要多休息、多饮水、饮食清淡，防止诱发急性肾炎。所以对于肾脏的一些疾病来说的话呀，肾脏疾病严重的时候，咱们要限制啊水喝水的量。但是一般的话呀，咱们一天呢还得要早上起来、中午、晚饭前这个一小时以前都要饮杯水，增加自己体内的那个排出的尿量，来促进这个代谢的废物的快速的排泄，减少细菌或者体内啊甚至有一些造成的致癌的物质啊让它排出去，减少造成积食的形成啊，对于肾脏、尿道、膀胱呢这个减少这个刺激，可以明显的减少泌尿系炎症啊、结石啊这些的发病率。不能等口渴了才饮水，憋尿不但会影响代谢废物跟毒素的正常的排泄，而就会加重对肾脏和膀胱的一个不良的刺激。口渴才饮水的话呀，那么这个呢对肾脏的脏器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当然咱们喝水是白开水、淡茶水，这是最好的。另外还要注意一些药物，有些药物对于肾脏确实是有一些损害的。同时要有高血压的人千万要注意，要控制高血压。老年人肾动脉呢常有内膜的增厚，高血压呢可以加速这一些病变的发生，所以血压一定要控制的好。腰部还要保暖的，这样出事呢肾脏呢有一个正常的血液循环系统。当然了，咱们如果已经出现了肾炎啊、肾积水啊、肾结石啊、肾病综合症啊，咱们千万千万及时的治疗，这个不能拖。表面上看着肾病的话，一开始啊没什么特别症状，你也不感觉那么难受，可是这个肾脏要肾病耽误了以后的话呀，因为它的肾单位不能够再生，损坏一个少一个，最后造成你肾脏的功能不能维持正常的话，那必然就出现了肾衰竭、尿毒症，那个时候那就危险就大了。 肾脏的疾病呢还专门呢表现在啊肾小球的滤过率，所以呢在这个临床的这个检验的时候啊，就是都会开肾小球的了解了以后，肾小球的滤过率以后，它可以反映到一个肾脏的损害。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老年人呢，因为这个老了，这个主器官功能退化，肾脏的结构功能都在改变。这个老年人呢，进肾脏的血液也会逐渐减少。那么往往呢，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肾脏的浓缩稀释功能也在下降，所以就会造成老年人体内的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啊发生改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头，咱们及早的注意一下，这样的话对于维持肾脏的正常的功能非常的重要。灵芝自古至今呢，咱们是中国人是把它作为一个珍贵的物品的。灵芝是药食同源，灵芝本身就是个正菌，灵芝酒是轻身不老延年益寿，灵芝民间的传说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可是呢，咱们历代的医典呢也是把灵芝啊归为于上品的，排位在人参之前。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而且灵芝呢有一个在帮助你体内扶正固本的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灵芝有60多种有效成分，而这些60多种的有效成分在体内的整体的调节以后的话，咱们出师自己啊，虽然天正岁月人正寿，你一年一年的年龄在增加，主器官功能在退化，可是灵芝呢60多种有效成分调理以后的话呀，使得你自己的免疫系统功能、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咱们体内的各个主器官的功能啊，能够处在一个互相协调的这样的作用下头。那么这样内环境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在这样内环境平衡的时候啊，那咱们说实在对于各个组织器官的衰老了、退化了、病变了这种状况呢，就可以得到一个缓解一些。就是有病，咱们也可以让它发展慢一些。有了病以后，咱们还希望呢它能够康复。那么这个康复的话，也是要体内具备条件你才能够康复的。你有这个不利的条件，内环境不平衡了、失调了、混乱了，才造成疾病。可是你现在希望把这个疾病改善，防止它进一步的发展，那你得有一个条件。而灵芝的60多种有效成分啊，正好帮助你体内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就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有了病的话，咱们也能够啊稍微啊缓解一些发展，能够啊尽快的恢复一些，这样的话对于您的健康都还是有利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